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认识差异，然后解决冲突。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其实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不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所以人跟人碰在一起，难免会有冲突，对不对？那冲突也是很正常的，冲突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你怎么面对冲突，那是比较重要的问题。那今天只有四位弟兄哦，那三位弟兄一个牧师，看起来弟兄比较难面对问题，比较不愿意面对问题啊。那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请牧师杨子来给我们分享一小小段。 上哪里分享？ 在这儿。然后接着就是那个，我们先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哈。圣经记载妇女的故事好像比记载男人的少。 这并不表示圣经歧视妇女啊。 我只是说圣经记载妇女的故事比男的少。 哎呀，这并不表示圣经不重视妇女，把妇女摆在次要的地位啊。 当我表示我的看法时，请不要老是说可以如何如何。 你不要总是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说。 OK 好，下一位。好，这是一对夫妻。 你都死 了。老公啊，这个周末是劳工节耶，各大百货公司通通被减价，我们去 Ever More shopping 好不好啊？ 哎呀，要去 shopping 啊，你觉得花钱还有什么本事啊？你以为我们再开一门的吗？接下来没他们这些有这个广告来都啊，像你们白痴的嘴呀，花你的钱，啊，所以你们这些白痴的就看这个广告走了，我不去。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一年才做这么一次，我挑减价的时候购买必需用品，可以省一半的钱，这也不对吗？我这次是为了要参加明年三月 David 的婚礼，买衣服买礼物，你懂不懂啊？ 说的是白痴啊，你就是白痴了。 我头先 那 Tracy 啊，去上班了，他也会买股票，也会经济直销的啊，你就会 shopping。 讲不讲理啊？你简直是爱钱如命啊，只会挑剔，我受够了。好吧，我的薪水不足，我的薪水足够养活我自己。你去找你心目中的吹鸟啊，我要离婚。 那就离婚了。 OK， 好，你说最后找什么？吹鸟。 对。 好，最后吹 鸟。OK， 你好。 是银行， 太好 了， 是银行。 这个是不是很平常的冲突？ Yeah. 其实本来一个是要老公陪她去 shopping 一件事，到讲没几句话变成什么离婚，对不对？哎，这好像目的差很远哈。然后另外一个只是说，哎，圣经好像记载的妇女的故事比较少，但是另外一个人的想法就是说，他在批评圣经是歧视女性，这都是自己的解读嘛，对不对？这很有意思。 OK， 好，有没有解决的方法？等一下你们自己来解决哈。那个是就是等一下你们要解决的问题。好，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有一些先天性的差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种族，我们就是亚洲人嘛，对不对？我们是黄种人啊，总不能变白人或变黑人，我们这个不能变。性别可不可以变？也是不能变，就是男生就是女生。性格差异是养成的， 性格是养成的，那有绝大部分也是不能改变的。一个内向的人，你要把它改成外向，那很困难哦。哦，所以你如果嫁了一个内向的人，你就不要期待你的先生变成外向。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你就很不要期待你的那个对象可不是，就是如果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是外向的，你就不要期待他变成内向一点，很难哈。但是家庭背景的差异呢，也是不能改变，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如果说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你不能改变他的父母成为怎么样的人，他的父母怎么教育他，你也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好，价值观的差异可不可能改变？可以改变。价值观的差异，我们信主以后跟信主以前的那个价值观是不是 应该要改变？ 可以改变的，对，可以改变。好，大家就是看你的决心啊，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好，信仰的差异，刚才讲价值观跟信仰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人从没有信主到信主，从信这个转到信那个，所以信仰是可以改变。文化差异就看你在哪一个文化的 context 里面啊，比如说有大陆长大的，有台湾长大的，有马来西亚长大的，有新加坡长大的，都是华人，但是还是有一些文化差异。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可以磨合啊。好，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要了解，是有一些是可以改变，有一些是不能改变。那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哦，男人跟女人差异哦，先生跟太太的差异哈。好，先天性的差异在脑袋的结构上就是不一样。男人的脑子哦，生出来就比女人大，就是男婴就比女婴大10%，脑袋比较重啊。但是不要高兴得太快，这不表示说男生比较聪明啊。那等到年纪稍老的时候，男人的那个 brain 就是脑袋呢，它萎缩的比女人快。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啊？对，好，还有左右脑思想的不同。那弟兄比较多哈，我不是说绝对哈，就是比较多呢是左脑思考，然后女性就是比较多是右脑思考，那关系取向也不一样。男人很少说，哎呀，非常的靠近啊，有的没有都告诉你，很少是这样哈。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就是可以很亲近，可以话都讲不完，然后数学能力也不一样，弟兄的数学能力会好一点，姐妹就差一点哈。还有处理压力的方式。那个这个我们要非常了解，弟兄处理压力的方式呢，他是会躲起来的，也就是说当有压力来的时候，他可能需要沉静，他需要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地方去沉淀那个压力。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可能就会告诉朋友啊，那个同工啊，或者姐妹们啊，他讲出来以后呢，他就可以抒压了。但是弟兄呢，就是要躲起来，自己去消化那个。所以很多时候夫妻啊吵架的时候，是一个不想说， 一个逃走了 ，然后一个批评，我就要讲，然后又逃走了，就要讲的人觉得很受伤，然后那个逃走的人其实他也是在处理那个压力。那这个要了解哈。好。情绪表达不一样哈，弟兄通常不会表达什么太多的情绪，最多的情绪是什么？你们说，男生、女生很多情绪啊，对不对？伤心就哭啊，什么啊，受伤啊，什么的，情绪很多。但是弟兄好像只有一个情绪是表达的最多，那是什么？对了，就是发怒，因为发怒以外，所有其他的情绪你都看不见。但是发怒的下面，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哈。好，空间感的不一样，弟兄的空间感比较好。好，我们讲了最后一个精神疾患，也就是说，因为那种结构的不一样呢，所以那个弟兄，我们不要说弟兄，我们说像男孩子，小男孩，你就会发现 男孩子比较过动，对不对 ？ADHD 啊，就是很过动啊，比较容易。如果说有一些什么不正常的那个情况，就是比较倾向于过动的类型的啦哈，然后调皮的那种。但是女生呢，就是 depressed 啦 ，anxiety 啦，就是因为这个结构是不一样，所以一个就是比较情绪化的那种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过动，这样好。圣经对丈夫的教导，今天我们还是会 focus 在夫妻哈，就供应者，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帮助者，因为他比较强壮，圣经上说男人比较强壮，所以保护女生。领导者，在家里在教会都是领袖，然后其实做领袖有没有是不是是一个 title？ 没有 title 的背后有很多责任，你有没有发现？人要一个男人要当一个男人其实不简单呢，因为上帝赋予他很多责任啊，有责任要有担当，那才有那个头衔啊，而不是说我男人然后我就要怎样，是上帝赋予你这个男人这个角色，他已经把那个领袖的需求放在男人身上，那这是不是好当的？我们女生要同理，因为当有了那个 title 的时候呢，其实背后是承担了很多的做责任的做决定的责任，对不对？然后有很多 burden， 对不对？要理解他们的困难哦，就是同理他们的burden 在那里哈、哦。还有丈夫也要成为安慰者，耶稣也是个安慰者，对不对？但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安慰者呢？因为女人比较情绪啊。所以你不要逃走，有时候要稍微忍耐一点、啊、勉强自己哦，不要逃走。当这个太太有一点情绪的时候，你要成为那个安慰者哈、哦。还有保护者，保护太太家人的安全啊、嗯。好，圣经对妻子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记得我们对那个箴言31篇应该都很熟哈、哦。照管家庭，对不对？那个贤妇好厉害哦，哦，又会做生意耶，然后又把家里都照管得很好啊，春夏秋冬他都分配得很清楚，这个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然后什么时间要出来做什么，又让先生在城门口成为大家成为荣耀，这样子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女人呢也要需要一技之长，就是不管你在哪一方面，一技之长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一个 professional， 不一定。如果是你是一个很会照顾家庭的人，很会做菜的，那算不算一技之长？也算是，也算是哈。然后有谋生的能力，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有谋生的能力，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愿不愿意用你的恩赐来成为谋生的能力。好，要以夫为贵，就是我刚才说的，让你的先生坐在城门口，大家都说哎呀真是有福啊，你真是有福的人，那就是你太太的功劳、哦、好。认识丈夫的需要，一个男人是不是很需要尊严？什么是尊严？就是被敬重、被肯定、被信任、被不要被拒绝、不要被轻视。而我这几个说的对不对？这边有三个弟兄，对不对？对的话举手。对，Yep， OK。对，等一下太太，等一下我们还有别的哈。这个是认识我们要认识丈夫的需要。最重要的就是尊严，就一个男人的尊严，一个先生的尊严，他就是要被敬重。圣经上也是说，告诉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男人结构那个被造出来的时候，已经赋予他这种倾向，就是需要被敬重，他有那个很强的尊严的需求。好，被肯定，其实很多时候很怕别人不肯定你啊，然后也要被信任，还有不要被拒绝。不可以被拒绝，尤其是太太哈，然后不能被轻视， 那下面如果说太太要成为弟兄的第一号粉丝 number one 粉丝，这意思就是说那个 fan 你大家都知道嘛，哈 fan 知道吧，粉丝嘛，哈，就是说 fan 就是那个好像那个明星啊，那个很崇拜，对不对？那个不是那个明星啊，然后那个小女生小男生都是很崇拜那个偶像明星啊，意思就是说太太要是先生的第一号崇拜的人，就是崇拜你先生的 number one， 就是崇拜你先生，这个会让你的先生越来越有自信，然后越做越好。好，先生的需要要信，这个也是创造就有了，所以而且那是跟女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还发现，在我的这项过程里面，我还发现，哎，男人可以为性，有性才有感情，有性就有感情哦。女人是要有感情才会有性哦，这差别不一样，对不对？男人可能因为有了性以后，可以对这个女人有一点感情，但是女人呢，要有感情才会对这个男人有性的需求，才会喜悦。这个差别在这里。好，那丈夫呢还需要有吸引力的妻子。那有吸引力是不是一定要你要外表美丽呀、或者是这可能不一样，不一定。那 necessary 说，因为情人眼中出西施，只要你先生看着觉得好就是好，看着觉得美就是美，看着觉得喜欢就是喜欢，那是不是有一定的模式呢？每一个人都像那个韩国人一样去美容啊，美的大家差不多都一样，可能没有需要哈。对，但是先生需要一个吸引力的妻子。那如何能够吸引你的先生呢？那就要知道你的先生喜欢什么。比如说你的先生喜欢你留长头发，有常常有的先生喜欢女生留长头发，然后就不能剪。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有了外遇以后，他马上把头发剪了，他马上把他的头发剪掉。然后他因为他先生喜欢他留长头发。那后来发现有一天他发现他先生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了，所以他就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头发剪掉。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要有吸引力的妻子，女人自己要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妻子，更了解你先生的需要在哪里。好，妻子可以成为他的冠冕，刚才我们31篇里面就有了，妻子也可以成为先生的冠冕。其实先生喜欢被敬重有尊严，但是他其实同时也很喜欢他的太太很有面子，给他很有面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你越觉得你的太太，把你太太带出去，让你觉得很有面子，这样，需不需要这样？ 不一定。 不一定，没有，这样让男生回答。就是，可以成为他的冠冕这样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太太带出去要？就是有面子，让先生有面子。 哎，对对对，就是带一个太太，这个太太让他很有面子。对呀，就。 我们之间有要求那么多了，不要互相尊重，就好就 好。好，还有弟兄喜欢要有自由空间。就是有时候我们女生可以腻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女生可以有时候就是话可以讲得不停啊，然后可是先生有时候他就需要退一下哈，有他自由的空间。好，认识妻子的需要哈，现在来看，太太们需要安全感，对不对？太太们需要安全感，然后太太们需要成长进步。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OK， 有吸引力的妻子成长进步会不会有吸引力？有，要成长进步哦。 然后太太们需要浪漫爱情。哎，结婚以后还送花的这一对我知道，非常的浪漫哦。那结婚以前送花有，然后结婚以后可能可以数得出来这样子，这样啊。浪漫爱情有被爱的感觉，也要被敬重。刚才有提到，对不对？你弟姐妹也要被敬重。那最重要的是，姐妹要有那种感觉是被疼惜。我们台湾人说爱不叫爱，叫疼。这里面有没有台湾？ 疼惜， 对不？哈、哦，疼啊、哦！所以那种感觉是更胜过爱。爱好像还有一点点，那个叫抽象，但是疼惜就好像到了心里面了，疼到里头去了。所以姐妹们需要被疼惜，然后姐妹也需要被感激。我们其实做很多琐碎不被台面底下的事情，就是在家里有很多琐碎的事，然后很多时候在外面就好像 shadow 一样，就好像那个是影子一样，就是尽量的就是让先生得荣耀，但是我们是那幕后的推手，我们需要先生稍微感激一下。所以这个是一种感受哈，要有被感激的感觉。那你要怎么感激你的太太呢？就用她的爱的语言。如果她是喜欢礼物的，你就送礼物送花了。如果她喜欢你听你赞美他，称赞他，你就多称赞他，多赞美他。如果他喜欢你，多陪他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那你就特别精心的时刻来规划，然后与他就跟他在一起，就按照你太太所需要的那种爱的语言，然后你去表达你的感激，你的疼惜。OK。妻子也需要自由空间，自由空间就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人想要去 shopping 啊，然后先生不想去啊，那也许就算了啦。有的男生就是觉得去逛街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就很没有兴趣的，那这样的话那就让姐妹有一点自由空间嘛，一个月去跟某个姐妹两个人就去没逛逛啊，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去逛一逛，这就叫自由空间哈，不一定是说要把他。有的男人其实也还蛮控制女生，就是还蛮控制太太的，什么时候都要黏，这个跟就是要 control 说，哎，这样才有安全感。你在哪里？哦，我就一定要知道，然后我才有安全感。OK， 还有一对聆听的耳，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先生愿意聆听？比较所谓的聆听哦，所谓聆听哦，就不是说只是听而已。所谓的聆听就是说我坐在那里，或者是我站在那里，你在讲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注意，而且那个注意是从心里面去了解你在说什么，而不是只是报告。而且很多时候这个聆听呢是要听到感受，听到心里面的东西，听到他的感觉，而不是只是字面上的那种好像报告消息那种，不是，这才叫做聆听。那一对聆听的耳，就其实这个如果男人知道怎么聆听女人的话，婚姻一定很美满，对不对？你们结婚最久了是吧？对对OK， 拥有丈夫的心，这个有点抽象哈、哦，但是是不是很需要？很多时候可能觉得说人在那里，他心不知道在哪里。那如果说拥有丈夫的心，就是表示说他了解我，他了解我 ，always 了解我。好。还有你妻子也有性的需求啊，那这个是上帝赐给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礼物哈、啊。那性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性行为才叫性，你两个人抱一抱牵牵手这个都算是，就是那种 身体的亲密感哈。好，我们要谈到男人女人的弱点，男人缺乏自制力，容易发怒，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2:8-15里面就教的。对，男人不比较容易发怒啊，然后男人又比较爱变，好变，他不是喜欢跟我们像女生聊天那样聊天了，他就是所谓的好变，就是也跟好强有点关系，就是我的意见就是对的，做领袖的那种感受吧，所以我说的就算，那不然的话就是要变。眼目的试探比较多，不易圣洁，这个是上帝在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同的那个取向在里面的哈。好，这个都是弱点啊，是存在的弱点，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当理解了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或者理解以后我们比较能够接纳那个弱点，然后就比较可以避免冲突哈。女人缺乏安全感，所以女人才会比较多美容啊、刮皮啊、拉皮呀、啊、什么这些东西哈，然后化妆品才会这么多哈，化妆品公司这么多，然后女人比较愿要喜欢管辖男人。如果对那个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整个情节，你就发现其实女人在做决定，对不对？决定去吃那个果子，然后摘了果子吃还要给先生吃，那先生还乖乖的吃那其实好笑的是，神告诉先生说这个树不能这个树上果子不能吃嘛，所以是先生告诉太太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嘛，然后是蛇来引诱太太嘛，那太太就决定了说吃了会变聪明，说不定就可以就是想变聪明嘛，跟神一样嘛，然后可以管辖男人。他真的也拿给先生吃，先生也吃了，但是先生呢没有负起那种当一个刚才说了做决定做领袖的那个责任，所以他吃了，吃了还推卸责任说就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呐、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啊。这个冲突就是开始从那里开始。好，女生喜欢自作主张，其实很有趣哈。神创造男人，然后赋予他的那个领袖的责任在那里，但是男人就有那个弱点。然后神创造女人呢，是要她顺服男人，成为男人的帮手，但是呢，女生就也有那个弱点，就是不愿意。你会发现就他自作主张了，然后不易顺服，这个是男人女人嘛，所以才会有冲突啊，这冲突就是存在的。好，产生冲突的因素，不良的沟通，我认为不良的沟通是最大的因素。那不良的沟通是怎么产生的呢？上次我们有讲过哈，尖锐的开场，对啊，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弟兄今天上班晚一点回来啊，然后这个太太一看到这个先生回来，他就说你又死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有祷告会吗？你这么晚回来这样来得及吗？这就是尖锐开场，类似这样子哈。然后抱怨啊、批评啊、轻蔑藐视或防卫攻击，相应不理。相应不理就是男人比较会容易相应不理，因为他懒得讲，他懒得跟你解释，然后他就是不理。那不理其实可以在很，等一下我们讲好了，暴躁的脾气，还有就是不良的沟通，然后脾气不好的人，脾气不好的人其实不是是说现在才脾气不好，脾气不好是一直这样养成上来的，也很有可能是你的原生的家庭里面你学到的那种沟通方式是让你很容易 脾气暴躁。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脾气非常不好，他因为不会沟通，所以他男生嘛很容易就生气，不会讲为什么我生气，也不会去疏解他的情绪，他总是拿家里的东西来摔，好可惜哦，就是一气起来就拿东西摔，就摔破了好多很重要的东西，然后之后呢，当然你就会后悔。好，所以暴躁的脾气会产生冲突，好，让你没有办法去疏解自己情绪的时候，你自己暴躁起来。好，敏感的话题，所谓的敏感的话题，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己不想碰触的话题。刚才我给你们做的这个问卷里面，有某一些方面，是比较我们比较不愿意去碰触的问题。那这个不想去碰触的问题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说你们已经长期以来累积下来，一提到那个问题啊，比如说婆媳好了，第一个婆媳问题，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要跟你结婚的时候呢，你爸爸妈妈就是不同意，你爸爸妈妈就是看轻我，就是看不起我啊。后来也许你们结婚了，因为你太爱他了，这太太真的很爱他了，好，然后就结婚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先生心里面的疙瘩在不在？在的，他心里的疙瘩还在了。所以一提到岳父岳母或是公公婆婆哈，那哪一方面反对他婚姻的，或者是说他们又有什么意见吗？或者说啊，他们要来度假了，他那个心里面呢就是不开心，但是讲不出来为什么。如果没有去仔细的去分析他，你只会发现他就是不开心。从你第一天告诉他我妈妈下个礼拜要来，我爸爸妈妈下礼拜要来的时候，他从礼拜一就给你生气到礼拜七礼拜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可能就是因为心里面那个疙瘩在那里，而他自己不知道。如果仔细的去分析就会知道，哦，原来那时候他们对我这样，我心里还气的呢，还不开心呢，而且也没有安全感，说不定这来这不住一个礼拜又把我们家给打翻了。很多的思维会在他的里面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地雷。那可能这个太太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先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两句话就会吵起来，就很可能就吵起来啊。但是原先的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心里面的那个心理地雷已经在那里引爆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僵化的思想，所谓僵化的思想，就有一些人就是认定这样就是这样，超过这个范围的都不对，没有弹性，所以跟这种沟通其实还蛮累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同理他那个 comfortable 以外的那部分。他如果认为对的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是对的，超过这范围里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同理你，他也不愿意去了解，那这样就很难沟通啊，很难去彼此能够认识到心里面去。好，我们现在就来讲生气咯。生气是第一是正常的一种情绪哈。我刚才为什么要特别要把这个提出来，因为弟兄常常只有一种情绪叫做怒，发怒生气，但是生气的底下呢常常是因为我失望了，有可能我害怕，我害怕，或者是说我很失望，然后我没有被了解，我被误会了，或者是有受伤的感觉，然后不平等不公平的待遇，也许在公司里面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就心里面生气嘛，可是又不会讲，他不会回家，是不是说就一定会告诉他的太太说今天老板被老板这样削了一顿，心里很不爽，因为非常的不公平，又不是我的错什么什么。男人不一定回家会讲这个，但是呢他会生气。对，那你可能今天烧菜盐多放了一点， 哎，平常没事啊，怎么今天发火了？其实，可是问题是在他其实是在公司里面有一些被误会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都把这个怒气带回家。还有另外一个是自尊被侵犯，自尊一被侵犯的时候呢，人就会抵抗，就会 defend， 然后一定会吵。那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的自尊被侵犯，权益被侵犯的话，就是像说，有人欺负我儿子啦，我就生气了哈，有人把我的车子打坏了，我就生气了，这很正常。那自尊被侵犯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自尊心建立在哪里。我认识一个人，他过去很穷，但是生活应该是说什么很坎坷啦，然后但是他自己很努力啊，教育就是在水平不高，但就是高中证书那种，还不是说正式的高中读完，他就是证书那种。然后他自己没有感觉的，就把自尊心建立在金钱上。后来呢，他就很努力了，他也移民了，然后赚了很多钱哦，然后就开始好像是那种孔雀开屏这样，本来就畏畏缩缩的，开始孔雀开，所以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太太去旅行，然后到了那个 hotel， 那 hotel 因为他们算是真的很有钱的，都可以坐那个 first class 的飞机啊，然后当然住的就是五星级的饭店了。那偏偏呢，这个太太呢，就是那个就是随便穿这样子，就穿的那种好像公司的制服啊，就有点像那个蓝色那种 labor 的那种制服啊，那就是外套这样。因为太太没有这个问题嘛，她不需要把她的自尊建立在说我有钱上，对。所以呢，当他们要去吃早餐的时候，你那个住房的人吃早餐不要钱嘛，buffet嘛。只要有那个卡这样的，然后你那个 waiter 就问他，哎，你是住哪一个房？就有点像说不相信你是这边的房客。哇，这个先生不得了了，气死了。然后，但是他是因为他的自尊心是建立在那里，所以他非常敏感的说，别人看不起我，别人以为我没钱，别人以为我不够资格住这个五星级的饭店，所以他。直接的解读就是会这样，这就是他的心理地雷，他的自尊建立了，所以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他可能就会对那个waiter， 那个 waitress 很不礼貌。另外一个呢，他可能会给很多的小费，就抱歉，我就是这么有钱呐、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他就会对他太太说，请你以后不准再穿这件衣服了，就是你不要再这样子，就是你还是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有钱人的，这就是自尊被侵犯，他就发怒了。那很多时候，像这样的人，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发怒，他只是发怒了，他只是这么做，他的行为就是我发怒了，然后我给很多的小费，去哪里吃饭我就要给很多的小费，告诉人家我是有钱人，这样，然后要穿的啪哩啪哩，然后要叫他的太太，哎，稍微。像样一点，这样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个穷光蛋啊，你是不够资格到这个饭店，不知道。但是人如果自尊心建立在哪里，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发怒哈、好，怒气的杀伤力，哎，这是这样的，不能成就神的意哈、怒气可以引发更多的怒气，所以像刚才我们演的那一部分哦，其实本来只是要去 shopping 开心开心的啊，星期一 Labor Day 嘛，好、然后最后导致到气到说啊，离婚啊，好啊，我就离婚啊，那、谁怕谁啊，就离婚吧。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怒气其实可以会引发更多的怒气，然后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就会胡言乱语啊。像比如说，那就离婚了、这就是胡言乱语。其实你心里想不想离婚？没有啦。我心里只是想说你陪我去逛街而已，对不对？ 就是最后为什么到离婚呢？那是因为你胡言乱语啊，你失去了那个思考能力。那当你在发怒的时候，小孩子会受伤，尤其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认识一对夫妻，就是我说那个摔东西的那个夫妻啊，那孩子就会，那孩子很小，他那个孩子很小，一岁多两岁多而已，就会很害怕，其实就会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在长大，那他随时都要看父母亲的脸色，然后其实那样的发展是对他是不好的，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怒气带来的杀伤力我们要考虑。好，这个对我们这个年代比较重要的，降低免疫力影响健康。好，当我们心跳比平常发怒的时候心跳会加快，发怒的时候心跳会一直加快哦。好，当你加心跳加快的时候，你加快十下的那个频率啊，你要花半个小时以上去平复。那如果这样很容易就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们减少发怒，我们尽量笑哈。我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认识哈，那个有一个大陆的那个钢琴家很有名，叫袁杰，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很好笑，就整个场面都很好笑，很开心这样，他就很会讲笑话，所以宁可随便乱讲讲笑话的那个环境呢，因为是增加免疫力，那发怒的话是减低免疫力，对健康不好哈。所以如果看看情况不对啊，这个气氛有一点僵的时候，搞一点笑话来哈，这样这就会缓和一点哈。好，造成暴力行为，其实我刚刚讲的摔东西其实是一种暴力，对不对？他也很可能有一天可能就不摔东西，可能就打你。他可能就打你了哈。好，还有破坏人际关系，当人常常发怒的时候，没有人喜欢跟一个喜欢发怒的人在一起，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冲突嘛。那脾气如果不好的话，会失去工作或升迁，最严重的就是在夫妻感情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有很可能就是造成离婚哈。好，解决怒气的策略之一，好不容易哦，但是试试看呗啊，记一记看哪一个方法对你来说比较有效。停，当有怒气感觉的时候，需要暂停离开现场。圣经上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对不对？也就是意思不是说你日落就不能含怒了，你如果日落以后才含怒的话，那你要怎样嘛？你晚上才吵架，那你要怎样？意思就是说你要赶快解决那个怒气，不要让它一直堆积，因为其实没有解决的怒气呢，那个杀伤力就是刚才讲的影响你夫妻的感情。因为你看那个叫做狰狞的脸，我们可能忘记那个话语是什么，刚才是吵什么啊，刚才只是吵了为 shopping 对不对，可是你很快的忘记为了什么，但是你会记得那一张脸那个口气，这些你都会记得。你已经忘记你为什么吵，但是你会记得你太太的脸，你先生的脸，你太太的口气，你先生讲话的口气，你就不会忘记。那个如果没有解决，因为可能是误会嘛，对不对？可能只是误会造成的一些发怒在里面，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它就会一直累积在那。它累积的不是问题，它累积的是你的态度，你的表情，就会对这个人失去了，比如说信赖，比如说失去，渐渐的失去了那个爱。因为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如果爱我，他可能不会给我这种脸色，他如果爱我，他可能不会对我讲话这种口气。所以你会最后会得到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他可能不爱我啊。那一个不爱我的人，我为什么会爱他呢？就是一种负面循环，就影响感情了啊。好，这个说时间不超过48小时， 就是你如果说你那个怒气，你们已经吵到那种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那边讲来讲去都讲不通的哈，然后只有发怒的状况的时候，最好就是先离开，就是分开，等到大家都平静了以后再回头来讲，你就会发现啊，只不过是圣经上说圣经上故事关于女生的比较少而已啊，我那些什么好吵的啊，这就是事实啊，啊有什么好吵啊，我也没有意思是说圣经就是歧视女生，我更没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只要平静以后再回头来谈的时候就会安静就会合理很多，就是你的思考就会不会那么情绪化，就会比较理性哦。那你要记得啦，人夫妻之间讲情就好，不要讲理哈，讲情就好。什么是理？有时候讲理都会变，你有没有发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这样是有道理的啊，但是过一阵子后啊，科学家发现啊不对耶，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理是会变的。那你跟你先生的情不要变，不要被那个理抓走了哦。所以讲情就好。好，我们说情绪平复后再谈，时间不超过48小时，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时候男生处理方式就是哎逃走了，对不对？好了，那平静了以后啊就没事了，也不用谈了。哦，这个不行，如果你不谈的话他就是在累积冰山。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事后还要再谈，那个事后就是说你已经 OK 了，然后我们回去谈谈那件事情，把它解决掉，不要堆积冰山哦。所以为什么说48小时之内就不要超过48小时，一天之内能够解决是最好，是因为当你忘了以后你不想谈，你好像就觉得啊没事了，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OK， 没有无的这件事。好，请坐。 还有个 question 啊，就是因为一说到那就吵，那你要再回去说又要吵，那你怎样让他不吵？ OK， 现在就是告诉你，每一次你停，你在吵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要什么，你们在谈那个主题的时候你的诉求是什么。好，比如说那个故事，我的诉求是说我要去 shopping， 你陪我去，对不对？你陪我去 shopping， 这就是我的诉求嘛。而你的需要就是我要去 shopping， 我已经计划好了，而且我也想过了这个省钱的方式，那我想说你陪我一起去，就是我们一起去 shopping。 那如果说先生不愿意也没有关系啊，我可以找苏妈妈去啊。如果说他觉得哎呦 shopping 好我不喜欢啊，你自己去，我多给你一点钱，你去 shopping 吧。那你就说那好，我可以跟苏妈妈去。那这就是解决了你的诉求，对不对？你要 shopping 嘛，那他不能去，你如果可以接受没关系，你就跟别人去，这就是解决的方法。 那你说等平复以后再谈，跟谁谈？ 他呀，跟你先生啊。 对，没有谈的啦， 对， 解决了。 其实啊，我觉得是那个故意是那个钱，你说 OK， here is my credit card。他就是给你 credit card， point 钱。 哦，那就是那这就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去 8小时以后还一样。 对 呀、 啊， 就没有，你试出来这个问题还在那，到底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好，我会谈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们已经这样很多年了，就是你这个是开始，你没有解决，你开始的都没有解决，你现在是陈科。你知道吗？陈科的意思，老问题，对， 病入高光， 对，病入高光，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你自己无法处理，你们两个已经无法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找第三者，就是请牧师啊或者智商师啊帮你们， 因为 是这张，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谈嘛。 对， 我们 学习要改变， 怎么样谈很多问题， 对， 很多事情不。 上次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怎么样谈？刚才讲的那个尖锐的开始，就是一个很不对的方式。对，你一尖锐开始，你先生早就不理你了。你只要讲一句话，他就逃走。他已经变成乌龟，把头缩进去了，都不理你，怎么讲都没有用了。他就是一个很厚很厚的乌龟壳，就把他自己保护住了。 对， 对，这个不是说，其实这个不是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对，其实你知道，但是你做得到做不到。那像你们的情况的话，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你， 要练习。 对对，而且你要有自觉，说我哪里做错了，我可以改变。嗯 ，OK， 好。 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像他提出来的，有些问题是你需要去找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人去帮你解决，或者帮你去说，帮你去谈。而不是说你自己去一个人去面对，因为一面对就吵架，一面对就吵架，对不对？所以也许找一个 professional 的人帮助你。 其实两个我做的话，我都是喜欢，我比较喜欢夫妻一起，因为你知道吗？你老是跟我讲说他的问题的，但是你一坐下来，如果先生在听听他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啊为什么啦？啊对。所以一定，对，一定要夫妻都在一起。 一定要。 那假如他的另一方不愿意呢？他认为都是你的错，我不愿意去谈。 其实我觉得哈，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教育彼此哈，就是要这样的认知。愿意寻求帮助的人，好、哦，愿意寻求帮助的人，其实就是珍惜那婚姻的人，就是那个勇敢的人，面对勇敢愿意面对问题的人。那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谈，他其实不一定是说他不要这个婚姻哦，其实是他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对，那像其实专业的智商师，他都知道怎么样去鼓励彼此，鼓励这个夫妻。所以当你去见他的时候，他不会让你感受到说我受伤，或者是被指责，或者是被 judge 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良行为或者是怎么样，你去找一个专业的人。他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负面的感觉。他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你们，想要达成你们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达成的必要。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夫妻的关系到一个地步是水火不容，不讲话，类似这种，或是说，哎，我们金钱有问题，好，那你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有第三者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管理金钱 ，OK？那这就是你的目的，那专业的人就会帮助你们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呢，不会让你们感受不舒服，啊，很多时候其实那个不舒服是因为你被指责，就是不是事情，而是针对人，就像说的，你总是怎样，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根本不爱我。你什么什么？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给他定，你就定了他的罪了，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好，你这样想就这样想吧，你就让你去吧，我就不爱你吗？你怎么样？就谈不下去啊。对，但其实不是，但是他为了要 defense 保护我自己，说你已经骂我了，你已经骂我，你定我的罪了，那我还要向你求饶啊？可能不是，他可能就是会反击过去。好，我就是这样，怎么样？那你这有什么好谈的？你本来是想他多爱你一点的，我就是不爱你，那怎么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像如果你去找别人，就是第三者来帮你的话，他就会帮你看到这个盲点，然后教你怎么去断开这个锁链。 因为你自己已经很习惯了，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是这样。OK， 好，好看就是观察怒气的情境是否引起怒气，外在因素，也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本来好好的，为什么最近呢？苏大哥就是脾气不好，为什么呢？哦，原来苏妈妈的爸爸妈妈要来。好，这个就是外在因素，可能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其实那是一个潜在的外在因素影响你。好、哦，好，还有就是，这就是说自己心里的地雷。好，听，刚才我讲说要仔细聆听，对不对？听言语背后主要表达的是什么？还有那个需求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听进去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发怒了，对不对？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真的什么都没听进去，自己要讲什么也都搞不清楚，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我要攻击。对，一开始发怒的，只要有一方发怒的时候，我就是要，不是要抵挡，就是要攻击，因为这样就保护我自己不受伤嘛，感情不受伤啊，就是，所以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忘记我要什么，所以要注意停听看，在发怒之前哈，生气时间自己问自己三个重要的问题：我到底要什么？我就是要去 shopping 啊，我到底要什么？我只是要表达说，哎呀，我发现圣经上这个妇女的故事比较少哎。这只是我要表达的，我到底要什么？没有啊，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发现了这个。好、OK， 我如何不改变对方而可以得到我要的？哎，这一点很不容易，对不对？我如何能不改变对方而得到我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要改变对方得到我们所要的，那很多时候对方是不能被改变的，很多情况是不能被改变。我刚刚讲过，人天生就有差异嘛，那很多时候他是不能被改变的。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们要不要 休息 一段时间？ 好， 你聊完这一段， 好， 休息一个， 我好像快完了。 好， 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哦，他的职位蛮高的，可是他每次呢被公司好像是那种 promote 啊或怎么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celebration， 他都很希望他的先生可以一起去，因为其实外国的公司都是夫妻都会一起去嘛。然后他的先生就很不喜欢那种场合，所以他都很勉强，那去了脸色也不好看，所以他就后来几次以后他就算了，就算了，就他不去就算了，就他自己，因为是他被 promote， 然后公司 celebration， 那人家都是 couple 出席啊，那就他一个，那心里难受啊，其实心里是挺难受的，对不对？但是就也不再勉强。那很多时候这个状况，因为他还在他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里面，就是不会觉得说特别的难受到特别难受到好像有受伤的感觉，还不至于。起先是有，后来他就觉得，他就接受他的先生是一个不喜欢 social 的人，比较内向的，在这种场合里面，他又不喜欢跟人家哈拉哈拉的哦，总是要 social 一下嘛。那其实是外国人是很平常的，他根本跟你不熟，但是他还是可以在那个场合里面觉得很荣耀，我太太被 promote 啊，或者我先生被 promote， 但是他的先生就不是这种人。那最后你接纳，那就 OK 了，就没事了。虽然不挺完美的，但是他也觉得可以接受。然后这就是说双赢的结果，他不改变对方，然后得到他所要的，就是对方陪他去，他是接纳他先生，就是他先生的那种个性啊、哦，那种脾气，然后不影响他们夫妻关系。什么外在因素的刺激造成冲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也许可以，可能是在公司里面受伤啦，也许是 过去被丈母娘骂过啊，不开心啊，这个这些都有可能。那环境啊，天气不好啊，天气变暗啊，阴沉啊，等等都有可能。还有过去不愉快的事件或经验的刺激。嗯，有一个人看到，就是有一些有时候是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呀、啊，然后带到你的婚姻的里面呐、啊。那类似的事件出现的时候的刺激也会让人觉得不愉快，但是很少的时候你有这种自觉，除非是专业的人帮你分析做你的原生家庭的那些分析，不然的话你其实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生气。还有压力常常带给人情绪的不好，对不对？啊，容易生气。然后刚刚讲的心理地雷案，好，我们休息一下。